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39集，坠落星辰。展昭和白玉堂肩并肩走在雪后出晴的应天府大街上，大雪一盖之后，街道就变得干净了起来。 猫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 我不太确定，不过我想跟你讲讲鹰王。 讲他什么？ 鹰王真的和外公长得很像。 你之前说过和鹰猴很像，然后更贵气，更冷酷一些。 他给我一种很强烈的帝王的感觉。 比赵真强烈？ 赵真的确有王者贵气，但是那种仁德君主的平稳气息跟鹰王那种帝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 白玉堂似乎难以想象展昭描述的那种感觉，就笑了笑。 比赵普还霸气啊？ 不是，赵普呢还是元帅的感觉，鹰王那种是完全不同的。我就跟他待了一会儿，他都没看到我，但是我有一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。 鹰猴身上其实也有一点点那种特质，比如说他不笑的时候，或者偶尔特别严肃的时候。不过你有没有发现一点？ 什么？ 只要鹰猴稍微严肃一点，我师父就会去逗他。 白玉堂似乎觉得很奇怪，展昭看着白玉堂摸着下巴。 哎，这么说来好像不只是天尊啊。 啊？ 整个魔宫的人都是。魔宫一群人没事就招惹我外公，特别是他静下来的时候。我以前问过九姨，她说外婆死了之后呢，外公有时会思念外婆，或者一个人坐着的时候样子很吓人。 白玉堂听后点了点头，似乎很能体会。 我师父平时看着那么二，有时候看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也觉得他好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一样。 白玉堂话没说完，展昭忽然看着他。 你说天尊好像什么？ 不像这个世界的人。 展昭皱着眉低头，越想越觉得有些什么呼之欲出的感觉。白玉堂看展昭，见他似乎要钻牛角尖，就摸了摸他的头。 猫儿，其实也正常，毕竟他们100多岁了，想法不是一个20几岁的人能领悟的。 听到这里，展昭终于是停下了脚步，随后四外转，似乎是看了看方向，最后一转身大步走。白玉堂被搞得一头雾水，追上去。 你去哪儿？ 吃饭。 展昭回答得干脆，白玉堂有些无奈，想着展昭是不是因为案子涉及到阴侯，所以有点敏感。 吃饱了好办事儿。 你要办什么事啊？ 去找善意人。 白玉堂见展昭杀气腾腾的，有些不解，不过展昭也没多说，一把抓住他直冲酒楼。开封皇宫之中，庞飞坐在院子里吃着一个梨子，看着赵真抱着香香在眼前跑来跑去。赵真黄袍的衣摆上沾了好些尘土，他也不管，就抱着香香边晃边跑，哄得闺女咯咯笑个不停。香香又健康又可爱，年纪小小的已经能看出是个美人胚子了，关键是还乖巧，胆子也大，不爱哭，跟赵真小时候挺像的，很淡定的性格。赵真正跟香香闹，就见院门口的陈公公对外边示意了一下，赵真微微一愣，停了下来，将已经汗涔涔的香香交给了庞飞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庞飞边给香香擦汗边看外边，就见赵真走出了院子，在门外等他的是南宫季，南宫手中拿着一个卷轴，跟赵真耳语了几句。庞飞抱着香香站了起来，回屋子里去了。多年夫妻，他从赵真的背影就能感觉到应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了。 赵真跟南宫记一起到了书房，南宫记进门后反手将书房门关上，赵真已经坐到了书案后边，抬手托着下巴看着站在屋子中间的南宫记，确切地说是南宫手里的那个卷轴。 皇上，现在看吗？ 嗯。 南宫刷啦一声抖开了手中的那一份长长的卷轴，随着卷轴展开，一副等人高的画像出现在了赵真的眼前。赵真抬起头端详了起来，随后微微地皱着眉头。 好像。 嗯，属下也觉得长相很相似，但是 气质上完全不同。 赵真摇了摇头，便说。赵真便站了起来，接过南宫手里的画像挂在了一个画架上，退后几步继续端详。南宫也到了赵真身后和他一起看，就见在画像上有一个穿着黑色龙袍的男人，20多岁，英武贵气，容貌竟然有90%像殷侯。赵真看了好一会儿，看向南宫。 人呢？ 带来了，不过他太老了，已经走不动路了，所以用椅子抬来的。 抬进来，朕有话要问他。 是。 南宫点头走了出去，没一会儿就见几个影卫抬着一张躺椅走了进来。躺椅上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苍白的头发，骨瘦如柴的面容，满脸的褶子几乎盖住了他的所有面部特征，灰白的袍子倒是很干净。这老头双目微微睁着，平静的眼神在看到那幅画像的时候突然产生了变化，只见他的眼眶瞬间湿润，一颗眼泪落出眼眶，从他苍老的面颊上划过，沧桑又悲凉的感觉让赵真莫名生出了一种感慨。 星汉如海，须臾坠落，乱世不在，荣光覆灭。司徒将军，久仰。 世道不同了，你这样的人也能做皇帝了呀。 老头笑了起来，带着一点点弹奏的喉音。南宫微微皱眉，眼神不善。赵真却是轻轻一摆手，似乎并不在意。他看着不远处那张画像，点了点头。 对啊，世道的确是不同了。朕这样的人可以坐稳江山，每日上朝也没什么大事，不用担心有人篡位，不用担心外敌偷袭，后宫妻妾和睦，无外戚专权，朕每日还能抽出些时间陪一陪妻女和母后。 老头静静地听着，面上没有任何表情，良久似乎有些感慨。 大概这就是他想要的吧，也不算坏。 这幅画像是朕从画圣张唐的老宅里搜出来的。 赵真说着对南宫点了点头。 张唐的老宅一直锁着，他的子女世世代代都有家训，不准打开那间画室的门，除非 战火再起，乱世再临，那个老鬼也是执迷不悟啊。 朕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这画像上的是年轻时候的英王吗？ 你问来做什么？ 朕有一位朋友和此人长得很像。 老头听后微微地愣了愣，随后笑了。 不可能。 何以不可能？ 如果你那位朋友真的和此人很像，你早已不是皇帝，是吧？ 老头有些促狭地看着赵真，赵真略微有些尴尬，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叹了口气。 不瞒阁下，朕并非想对英王后人不利，相反的， 正是怕有人加害于他们，所以想查清楚一些事情。 你问我这种问题，我也没法回答你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，鹰王已经死了。 那么他的后人呢？或者，正换一个问法，你认识画像上这个人吗？ 老头笑了，抬起眼，再一次望向那幅画像。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，你不会明白。没见过的人，永远不会明白的。 你说你没见过鹰王，所以这个并不是鹰王了，对吧？ 都不重要了，他已经死了，死了100年了。那两个都死了，随着最后一个星辰一起陨落的，不会再回头。 老头缓缓闭上眼睛，不再说话。南宫季看了看赵真，赵真轻轻点了点头，南宫就让人将老头送回去。关上书房门，南宫季走到了还在端详那幅画的赵真身边。 司徒郎当年是跟着那个人打仗的，于是这画像上呢，应该是殷侯年轻的时候，殷侯的身份也可以确定了。 赵真轻轻地点了点头，盯着那画像上的人自言自语。 我唯一见过的比九叔还像战神的人。 如果以此类推的话，大概天尊的身份也可以确定了，他俩竟然是传说中的那两个人，简直不敢相信。 最后一颗星辰陨落。 赵真边自言自语，边走到书案后边的书架前，拿下来了一个盒子。南宫季看着盒子，有些不解。 这是当年李变墓穴里的遗物。李变的尸骸一直没找到，只有这个匣子。 说着，赵真从匣子里拿出了一枚月光石，石头也不知道是雕刻的还是天然形成，是一颗星星的形状。 夜晚这石头会很亮，这是李变当自己的骸骨埋在皇陵里的东西。真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现在想想，原来是他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